耶勒米亚先知书第四十三章。耶勒米亚向全体人民说完上主他们的天主的一切话，即上主他们的天主派遣他来向他们转告的这一切话以后，马阿瑟亚的儿子阿扎里亚和卡勒亚的儿子约哈南以及一切傲慢反叛的人就对耶勒米亚说，你说谎，上主我们的天主并没有派你说你们不要去寄居在埃及，只是乃里亚的儿子巴路克挑唆你反对我们，好将我们交在加色丁人手中，或杀或掳到巴比伦去。卡勒亚的儿子约哈南和众部队首领以及全体人民没有听从上主的劝告，住在犹大地内。卡勒亚的儿子约哈南和众部队首领反而率领全体犹大移民及那些四散到各民族间又回来住在犹大境内的人，男子和妇女、幼童和王家闺秀以及卫队长乃布扎纳当给沙番的孙子阿西干的儿子留下的人，连同先知耶勒米亚和乃里亚的儿子巴路克到埃及地去了，没有听从上主的劝告而来到塔黑培乃斯。在塔黑培乃斯，上主有话传给耶勒米亚说，你用手拿一些大石头当着犹大人眼前藏在塔黑培乃斯法兰王宫门前石铺地道下面，然后对他们说，万军的上主以色列的天主这样说，看，我必派人去领我的仆人巴比伦王拿布高来，在你藏的这些石头上安置他的宝座，张设他的华盖，他必来攻打埃及地，叫那该死的死，该裸的裸，该杀的杀，必来放火焚烧埃及的神庙，烧毁或裸走庙内的神像，必来收取埃及地如同牧人收取自己的外衣，最后安然离去。此外，他还要粉碎埃及地太阳神庙的石柱，放火焚烧埃及的神庙。